空突然下起了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日，农历11月1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博物院最近宣布，从即日起到12月26号，将推出虚拟现实观影周活动。观众将能够观看到故宫发布的第七部虚拟现实影像作品《御花园》，并且体验虚拟现实设备。这部虚拟现实的作品聚焦紫禁城里的皇家花园，利用三维特效真实地呈现御花园的全貌，结合史料研究，创造性地还原了曾经的植物、动物、假山、建筑构成的生态系统。这次观影周活动每场限50人，每天4场，活动免费，但是要提前3天开始预约。预约成功的观众可以自行购买故宫博物院门票入院，到达活动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2018年的压轴大展《中国新水墨作品展1978至2018》正在展出。这次展览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水墨艺术做了系统大规模的梳理展示，一共呈现了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182位200组件的作品，让观众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来水墨艺术丰富多元的探索，鲜明的时代观念。这次展览分新中国画和新水墨两个部分，将持续到明年的2月23号免费对公众开放。中国冰雪大会暨京津冀大众冰雪季这个双休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市民可以免费获取大会入场券进行参观。中国冰雪大会以参与、体验、互动为主要内容，不仅全方位展示冬奥会冰雪运动15个分项，还设置了冰雪文化展示、运动明星互动、新材料新工艺展示以及冰雪运动虚拟现实体验等内容。现场不仅有真冰场，还有仿真雪场、仿真冰场，观众可以自由体验多种多样的冰雪运动项目。同时，观众还可以在首次呈现的中国古代冰雪运动历史文化展中穿越历史长河，欣赏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历程。重生巴洛克时期的西里西亚波兰弗洛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了。76件极具代表性的展品首次来到中国，为中国的观众展现17世纪下半叶西里西亚地区巴洛克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复苏。展览的合作方波兰弗洛茨瓦夫国立博物馆位于波兰西南部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弗洛茨瓦夫，至今已经有70年的历史，拥有20多万件藏品。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24号。对巴洛克时期艺术作品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哦。今年正值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高山仰止张伯驹攀塑抗力艺术文献展最近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 和以往重点呈现张伯驹先生收藏捐赠作品展不同的是，这次展览将从张伯驹、潘素两位先生的笔墨耕耘、诗文唱和、诗友交往等角度，向广大观众详细讲述张伯驹、潘素伉俪的艺术人生。即将迈入2019年了，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也进入了紧张的筹备过程。今年的北京卫视跨年晚会已经邀请了30多位明星嘉宾助阵演出。今年呢，北京卫视跨年的主题将延续双奥之城的特色，将冰雪盛典的概念贯穿始终，蓄力独具特色的冰雪跨年狂欢。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纪录保持者武大靖，颜值与实力兼具，他的加盟无疑彰显了北京作为冬奥之城的责任担当与自信。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美国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半年内坚持每周3次、每次半小时的有氧运动，将会有显著改善注意力和控制行为能力的效果。实验之初，研究对象都呈现不同程度的记忆力衰退和注意力涣散，但是还没有达到老年痴呆症的程度。经过半年的有氧运动之后，其中部分认知能力受损但还没有患老年痴呆症的人，特定认知能力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刚才提到了锻炼，您知道什么时候锻炼更加有助于降血压吗？最近巴西的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其他时段，男性在晚间进行锻炼有助于降血压。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虽然男性在晨间锻炼的降压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这也强于不锻炼的人。如果限于时间安排只能在晨间锻炼的话，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锻炼。由于研究对象全部是男性，研究人员目前还不清楚晚间锻炼是否同样有助于女性降低血压。在陆地上玩过山车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可以在海上玩过山车。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将在2020年下水的嘉年华号邮轮上建过山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海上过山车，它被命名为闪电。虽然可能不如陆地上的过山车那么长那么快，但是它的轨道将高出海平面57米，人们在体验过山车的刺激之余，还能360度饱览海上景色。更棒的是，客人能够通过车厢内的装置来控制车速，可以在最高点欣赏邮轮和海景。市场上出售的水果上有的时候会贴一张小贴纸，显示品牌等信息，而现在它有了另外一种功能，就是保鲜。马来西亚一家企业推出了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贴纸，号称贴在水果上能够延缓水果成熟，防止发霉，延长保鲜期。这种贴纸形似普通的水果标签，但是这家企业说了，这种贴纸是完全由有机材料制成的，含有电离氯化钠和蜂蜡，有助于降低水果内的细菌活性，延缓水果成熟进程，防止发霉。企业强调说，这种标签完全安全，安全到可以食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中国政府网、联合人民网、新华网等20多家网络媒体和平台共同发起了2019我向总理说句话网民建言征集活动，听取网民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活动将持续到2019年全国两会结束。这次征集活动设有办事服务、营商环境、教育、医疗、就业创业等20类话题。网民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以及各相关网站和平台来留言。部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建言将转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北京第一家24小时出入境自助服务厅最近正式启用了，地点就位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的北门外。在这里，群众可以全天候办理港澳台签注，领取出入境证件，查询本人的出入境记录。记者同时了解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通州分局出入境自助服务厅的基础上， 朝阳分局和丰台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也同步设立了延时自助服务区，方便群众办理赴港澳台旅游签注、领取出入境证件等手续。未来通州将再添多所优质医院，其中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已经完成了环评、交标等招标工作，方案设计、征地拆迁等正在有序推进，2019年将开工建设。未来几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三级综合专科医院将逐渐增加，不同层级和类别的医疗卫生机构将共同构建完善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记者从北京市公交集团了解到，公交集团正在搭建城市副中心公交线网，预计到2020年，服务于城市副中心的快速公交系统将投入使用。其中东小营公交中心站作为广渠路快速公交系统工程的第一站，目前已经开工建设，未来建成后将有效缩短乘客的通行时间，大幅度提高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之间的通行效率，同时对于改善系统沿线四环到六环段公共交通不完善的现状具有重大意义。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东方新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新。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我呀继续给大家讲大美大兴。今天咱们说第19回了，让城市人向往的新农村。在大兴啊，有好多第一，那么咱们这儿呢，还有中国的第一生态村刘民营村。这个村啊，人口啊不足千人，这是我国最早实施生态农业建设和研究的试点单位。以前啊，这个村有个顺口溜，哎，叫赵县刘民豆生产最落后，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后不打粮，春熬硝，夏打草，冬天还是破棉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什么叫吃粮靠返销啊？好些个年轻点的朋友都不知道了。返销粮啊，那就是太贫困了，太落后了，没有能力达到粮食自给，国家呢提供一种叫返销粮的这么种粮食。说真的，这话咱们外人听啊，哪句都挺可乐的，可是让人家本村人一听，那句句都扎心呐，真是有那么点刺耳。但是呢，这是当时刘民营村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在1969年，刘民营村啊来了一个能人，叫张占林。当时呢，他是任刘民营村的支部书记。上任之后，就提出了第一个5年计划，要大干1000天，苦干70年，粮食要翻番，经济要改变。好多人都说他这说大话，哎，这么些年了，还吃返销粮呢，还粮食翻番，经济改变，说大话。但是呢，这位张占林就是带领大家呀，用铁锹挖，用土筐提，用扁担挑，是没日没夜的干活，真拿出了一种叫拼命三郎的精神。老百姓啊，哎，都看这个当官的，那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老百姓一瞧，咱们村支书都这么拼啊，那咱们别闲着干吧。好，村民们共同努力，粮食的产量啊还真是越来越高。到了1975年的时候，刘民营的粮食产量就过了长江。过了长江 哦，就是粮产太多啊，都卖到长江以南去了。不是，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缩略语。哎，有些个岁数大的老百姓们啊，村民们还记着呢，粮食产量都过长江了。什么意思？就是达到了长江以南地区，哎，那些个富裕地区产粮的丰收地区的那个标准。什么标准呢？亩产超过400公斤，当年刘明营上交的粮食就有50万公斤，一个村就相当于一个公社上交的量。从此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个顺口溜啊就失传了。哎，不过这个失传是好事儿，一般的说文化失传了啊，是不是不好断层？这层断就断吧。张占林呢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刚一上任就搞起了刘明营村自己的5年计划。那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计划呀不是提前实现的。第一个5年计划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从糠菜半年粮成为了当地的产粮大户。第二个5年计划呢是对全村进行新村规划。修路、挖渠、植树、造林，哎，划分生产生活区域，提出了田成方、渠成网、树成行、家家住上牌子房。哎，这个口号，什么叫牌子房？那就是砖瓦房。村里还盖起3大堂，怎么还有3大堂啊？对呀，澡堂、食堂、大礼堂，这叫3大堂啊。村里烧砖、出料、出工。前3年就为全村所有的家庭都盖上了成排的砖瓦房，新建了80多平方米的公共澡堂和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大礼堂。安居才能乐业呀。就在第二个5年计划里，大兴刘明营村实现了全村都喝上自来水。说喝自来水这个是什么特别难达到的事儿？对了，这可是当年在农村这是绝无仅有的，那不是城里，那是当时的农村呢。哎，到了第三个5年计划，刘明营村的村民呢就过上了点灯不用油、做饭不用愁、洗澡不出院、看戏在炕头，哎，这种小康生活了。北京第一个新能源村，第一个电视机村，第一个电风扇村，第一个洗衣机村，第一个柏油路村，获这么些个荣誉啊，那都被大兴区刘明营村给抢了先机了。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期，张占林呢，又想到大家伙前边去了。您说在那个时候谁能想到生态农业这4个字啊？哎，张占林就想到了。他就利用啊村边烧砖的时候留下那个大坑啊，哎，建了个养鱼池。当时呢，说实话啊，村里祖祖辈辈靠种地过日子的老百姓心里头有点打鼓。咱们是种地的，养鱼咱们这外行啊，咱们行吗？这个用现在话说吧，这跨着界呢，这咱不懂养鱼啊。这话呢就传到张占林耳朵里去了。张占林啊咬定牙关说服大家，必须咱们得养鱼。他是这么说的，说咱们要致富光靠种地可不行，这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您听听，这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农村的一个村支书，这个思想多超前啊。那么当时呢，北京卖活鱼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少，活鱼的价格要高出死鱼1倍多。当年刘明村啊鱼塘就产鱼2-3万斤，那可不是小数。这2-3万斤鱼 给刘明营带来5-6万元的收入啊。说5-6万块钱不算钱呀，在现在你说一个村的收入，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您想想农民的收入有多少，光养鱼，哎，这一年给一个村就带来5-6万块钱的收入啊，那可真是一笔巨款。现如今呢，有着中国生态第一村之称的大兴区刘明营村，现有农户260户，人口861人。农户也不算多，人口也不算多，但是年产值是2亿元，人均收入10,500元，家家装空调，成排的小楼是开门迎客。就连联合国的秘书长安南都上这儿参观来了。参观完了之后他就说了啊，翻译过来之后那就是，我们想到的你们都做到了。那确实是很高的评价呀。天下首义，荆南大兴，包容四海受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呢，大美大兴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日，农历11月1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不限行。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刚才的资讯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通州区在未来几年，不管是医疗设施还是百姓出行方面，都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而这里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被誉为首都北京的东大门。最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支起相机，拿出影像记录的设备，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对通州的很多地区进行了图片留存，留下了通州的视觉记忆。这里面有哪些故事？他们为什么要留存这份影像呢？赶紧进入今天的访谈部分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最近通州视觉记忆大型影像汇报展正在展出。通州历来在华北地区地位显赫，古时素来就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说法。通州地处千年大运河北首，百里长安街东端，是北京重要的对外门户，又兼为漕运终点，接京津冀三地，堪称水陆通衢。通州的历史变迁中有哪些影像档案？这些影像背后又有哪些独具特色的人或者是故事呢？岁月变迁中，通州有哪些独具魅力的点？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邀请到了这个展览的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通州视觉记忆课题组的负责人，发展规划处处长王川。您好，王老师。 主持人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这个摄影团队的两位负责人哈，也是这个王老师的这个得意弟子孙杨。孙杨您好。 您好。 嗯，欢迎您。还有范公庆，您好。 王老师您好。 欢迎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哈。那么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也是持续关注中国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实咱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通州视觉记忆的这个大型影像汇报展，也是对特定地区的一个视觉记忆的这个梳理，是吧？ 这个展览呢，其实从有这个最初的想法呢，要到2016年了。 哦。 那个其实当时呢，是因为中央美术学院啊，就是应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教委的要求呢，大幅度的参与了当时通州区的各项规划，以及城市改造的很多规划和设计工作。那么这个课题的最开始的想法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产生的。因为呢，参与的院系和教授呢，其实更多的是在设计啊艺术这个领域。像我呢，我是做影像的。所以呢，就是我可能看待这个过程，考虑这个过程中的问题呢，可能角度会跟他们有一点不一样。 从影像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变化啊。 对的。 那么刚才也说了，这个是源于2年前的这个想法哈。那么当时就是想通过这个展览来展示些什么东西呢？ 当时呢，我看到的是，就是其实所有我们关心的讨论的问题啊，其实都是聚焦在未来通州的这种城市啊，乡村，包括文化，它如何去建设， 对， 如何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更好， 嗯， 但是呢，你如果跳到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呢，你会发现呢，就通州啊，它是一个作为这个就是全球范围那种城镇化的这样的一个样本啊，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它的规模和它的这个周期。那么也就形成了一个结果呢，就是说通州的地区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一个前提。那么另外一个前提呢，就是说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的这个居民，其实他 都有一种我们叫做这种公共记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公共记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 这个公共记忆就是大家很多个人的记忆当中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部分。其实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个人记忆的搜寻过程。而这个东西的普遍性的一面呢，就是构成了这种公共的或者说集体记忆。而这些记忆的载体呢，其实往往是他熟悉的环境。那么如果说通州区会在未来的很短时间内有非常大的变化的话，那么势必就是说它现有的一些城市或乡村的样貌就也会变化，即便是它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现代，或者说是更加的未来，但是呢它仍然替代不了它作为那种记忆载体的那方面的意义。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看到百年前的北京城的那些老照片，其实有的时候人家也是蛮随意的就拍的，但是你现在都会觉得每一幅照片都那么珍贵哈。 对，我们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吧，多数就是总会有一点点那种冒汗的感觉。尤其是这些老照片多数呢是出自当时的这个西方人。这一点让咱们觉得特别遗憾。 是所以我们现在也着手来整理我们自己的记忆。 对， 你现在存在的就是以后的记忆，是吧？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保留现在的城乡样貌，其实就是在做一件带有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而这种城乡样貌的保留呢，还不是根据就是说它目前有多好或者有多不好，这个都是次要的，我们只是做一个客观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只是相信这些影像将来一定会在很多层面具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这种存在的意义的价值呢会慢慢的被人们发现。这就是这个课题的缘起吧。 所以叫通州视觉记忆。孙杨和范公庆两位同学是领衔了这两个课题组，是吧？ 是我们一个课题组下呢，我们其实是做了两年嘛，然后这两年内呢，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课题的推进啊，实际上也是在一种边摸索边确认的这样的过程。而在两年呢，就是前一年的拍摄的这个我们的采集点呢是在市区，第二年呢是转入了乡村，他们俩分别负责这两年的主要的工作。 谁是负责第一年的？ 我是负责第一年的范公庆。 范公庆， 对对对，我们负责那个南大街那部分的拍摄。 跟我们说说您主要是拍摄了一些什么样的节点？ 我们那个就是主要就是在那个通州的南大街区，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有好多胡同组成的一个街区，然后完了之后里面还有特别著名的那个通州的那个清真寺，这一块的都包括建筑啊，包括那个当地的居民啊，他们非常有那种很有特点的那种生活气息啊，这些东西是我们第一年拍摄的那个成果。当然那一年就是王创老师给我们拍摄任务的时候，那是在第一个夏天最热最热那个夏天啊，我们那个拍摄团队当时去跟那个就是跟当地的居民去拍摄，他们都觉得哎，你们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而且那么艰苦。 孙杨是第二年拍摄的，你这个是拍摄了哪些地方呢？ 对，我是第二年拍摄的，我等于是负责了四个村庄的拍摄，然后这个四个村庄呢分别是在通州的等于是四个乡镇。对， 四个乡镇，哪四个？ 一个是裘庄村，然后还有一个是儒林村，然后还有一个是黄木场村，还有一个是新各庄村，四个村。 是啊，最后我们呈现的时候，实际上王老师，我们是用很丰富的这个方式来呈现的啊。 现在呢，其实啊，所谓的叫做图像科技这块啊，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实际上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获得影像的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还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团队，他们所做的呢叫做图像采集，而这种图像采集呢跟传统摄影的拍照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他们做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用一台很集成的这样的一台设备，这台设备在每一个就是他们经过这个有一套专业的计算方法，比如说在一个厂区，一个街区或者一个城镇呢，他会设定一个，比如说每隔多少距离他就要采集，进行一次采集，这一次采集下来的话呢，他得到的不是说几张照片，他得到的是一套球幕数据文件。球幕数据的概念就是说从脑袋顶上一直到脚底下，所有的全包括，而且呢它这套东西呢能够做到，我拿我们的话讲啊，全景深全影调海量无上限的这样的一套数据。 然后我们想要的任何全景图都可以从这个球幕数据当中裁切下来，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它可以输出成高清的流媒体。第三呢，这个球幕文件可以直接转换成我们现在也比较熟悉的这种虚拟的 VR 的这样的这种结果， 就戴上个眼镜我就能转着四圈来看这个了哈。 而且呢，这个结果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实现到了网络云端上。 来，我们说说拍这些照片的故事吧。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摄影团队确实是把视角聚焦在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里头，这里有和这个过世的老板一起在院子里栽种石榴树的这个朴奶奶，还有特别热衷于装置艺术的这个管振英老夫妇。跟我们说说吧，这些人物是怎么选出来的？ 好，其实我们在选择这些家庭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了每一户家庭，他们其实都非常非常有故事啊，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后来攒成的那一本拍摄日记，觉得都能做成一本书啊，影像啊、文字啊，记录下来都特别宝贵。那对于这种人物纪实摄影来说呢，其实一开始最困难的就是怎么跟那个拍摄对象去拉近距离，因为我们对他们一开始其实是陌生人，就是对。 哎，那可是拍照不是大家也都是我们想象的就是他在那干什么，你就远远的拍就完了。 对对对。但是真正如果要是做纪实的话，就是应该就是说真的要跟他拉近生活啊，甚至是走入他们生活中间， 就是让他拍摄到他生活的常态，是吧？ 对对对。那对于我们就是像我们拍摄的时候跟当地的居委会啊做了很大的帮助啊，跟他们支持下我们选择家庭开始拍摄方案。那比如说朴奶奶这个照片啊，他们家就特别有特色，就是说他那个院子这个四合院在那个他们那个街区非常有名，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院子里我们说种了一棵石榴树，这棵石榴树呢当然是他老伴儿啊生前给他留下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后来在秋天回访的时候啊，正好又去了朴奶奶家，然后他们家那石榴树石榴成熟了啊，奶奶特别热情的带着我们，就是啊把石榴摘下，我们都不好意思，因为石榴长得特别大特别好，然后奶奶特别诚实，摘下来每一个人都给了我们，现场给我们吃啊，然后我们拍照片啊。 我们看你们拍他们小院的这个石榴树，还有这个奶奶应该是拿着那巨大的石榴，这个石榴真的是好大好大呀，这个我觉得得有巴掌伸开这么大的一个圆圆的了。 对，而且他亲自剥开给我们吃，那种感觉就是感觉特别亲切嘛。这样的照片就是说这是真真切切拍出来的，而不是说跟您说好老人家您坐着别动啊，我们给你拍张照片， 不是摆拍的， 不是摆拍。对对对 啊。 而且呢就是说这种邻里关系，因为胡同其实给人感觉最多就是他邻里关系特别好，所以一开始呢我们是啊希望啊，老师介绍啊，居委会介绍，帮我去拍照片，拍到后来就变成什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拍着拍的时候啊，就被这个别人人家说，哎，你们也去我们家拍拍，我们家也特别有故事啊，这种感觉就是最最真实的写照，就是这也觉得我们的夏天过得特别有意思。 小孙来跟我们说说吧，村里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哈。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拍摄的时候，因为跟他们的那个南大街的体系其实是完全两套体系。 哦。 开始我们的那个摄影团队呢，我们特别的焦虑。就是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不知道村里我们能拍些什么，因为农村嘛，乡村嘛，我们原本概念上有一个植入的，就是开始的意义，它就是应该是那样的农村。那么拍什么呢？后来当我们的摄影团队呢真正进到我们的这个四个村以后，发现这些疑虑就全都是就是多余的。 哦， 对，就是你每到一个村里面，你就会感受这个村真的是每个村都有不一样的这种文化和氛围。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像裘庄。裘庄这个村特别有意思，它呢非常的规整，而且呢不大，但是呢这个村里的村民呢都是特别的和善，比如认识的不认识的见面都会打招呼。比如我们拍的时候等于是夏天嘛，非常的热，然后那个旁边围观的居民就会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解释清楚以后人家转身回家了，我说哎，这还挺怪，然后一会儿出来拎了一包那个冰镇的矿泉水。 火。 对，真的是，其实跟人家就是素不相识，但是你可以看到裘庄的居民真的就是这样 啊，特别淳朴。 对，特别特别的淳朴。 说摄影对象还亲自给你们做过饭是吗？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在拍摄那个高庆贾爷爷和贾玉玲奶奶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也是像范公庆一样，就是我们会跟这些摄影 就是这些被拍摄的对象呢做一个很深入的接触吧，或者说是了解， 嗯 啊，然后 说是访谈也好，就说是聊天也好， 对，聊天 先跟人沟通， 对对，就先跟人沟通，然后呢让拍摄对象别那么紧张，放松下来。后来呢拍着拍着我们时间差不多了，然后也是老太太就出去了，我们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然后一会儿骑着小三轮回来了， 嗯， 就准备开始说给我们烙饼做饭。因为老太太本身其实我们在聊天过程中了解，就是我们这老奶奶本身其实是有这种退行性关节炎的，对，而且走路那几天可能是正在发作，就是很不容易，一直我们拍的时候她都在坐在炕上， 嗯， 然后那时候然后突然到这厨房里，然后还是你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是猫着腰在一个特别低矮的小桌子上给我们和面，然后烙那种肉饼。 哇哦， 嗯，对， 好香啊，想那个。 是是是，这是，嗯，这个真的是当时我们摄影团队那个所有的人眼圈都红了，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真的不是一张肉饼这么简单的事儿。 你们拍的他的是哪一面呢？生活或者是什么呢？劳作， 对，其实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严玉玲奶奶家呢其实是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小院儿， 嗯， 这个小院儿呢就是非常有特色，代表了呢其实可能是80年代左右的这种建筑风格和里头的那种家居风格，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就去严奶奶家去开始拍摄， 哦，就特别熟悉的那种感觉哈。 这个我到现场的时候啊， 嗯， 我记得我一进屋我一看，就他们这些摄影器材啊，把那个正堂屋啊就给堆满了，已经给老两口的挤在炕上待着， 嗯， 然后呢他们跟那儿忙活。其实我说是我的感觉哈， 嗯， 就是包括南大街包括后边的这个乡村啊，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不管是市区的还是乡村的这些这种当地的居民啊， 嗯， 就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这种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嗯， 就是他们很快就清楚了你们是在做什么。因为这里头我们的那个采集团队的他的那套设备啊， 嗯， 有点像那个搞测绘的那个东西， 哦， 所以当时呢区里边还提醒我们说的那个要跟大家解释清楚， 别吓着人， 不是要拆迁什么的。但是呢其实实践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 哦， 就大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嗯， 就是理解了他们这些人在做什么， 嗯， 然后马上就报以这种巨大的热情。 是，说起这个通州哈，洪生说，我上个世纪70年代初去那儿野营拉练过，也是一位上了岁数的朋友。他说那时候我就知道通县的黄色的大西红柿好吃。您记住了，西红柿是黄色的，现在看不见了。 对，你说起那西红柿，那个还真是黄色的。 真的呀，啊，你吃了这黄色的了？ 是是，我们在拍摄那新各庄的时候，哦，就是拍摄了一个他们新各庄村。我们一进去， 嗯， 我跟我的教授那个春节的那时候我们去看，哇塞，整个那个村庄干净的呀，那个地都可以见缝。 嚯， 啊！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这个其实只是一个9位老人组成的一个清洁队在打扫整个村庄。 哦，嗯 啊，然后等我们那有一天是拍花圃，拍完了他们去那个菜园和花圃去买菜， 嗯， 然后看见我们了，然后还让我们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当然说没问题了。然后临走的时候还丢给我跟我的摄影团队一大包西红柿，那个西红柿就是黄色的。 好吃吗？ 好吃好吃好吃。 是吗？哎呀还真不错。你看我们朋友们也是对这很了解，那看来说现在还是有的哈。 有有有有有。 哦，在通州什么地方？ 新各庄 那边，好好。除了这些人文的记录，还有很多这个通过对通州历史文化建筑的记录来展现这里的这个风情哈。比如说是通州南大街的这个清真寺，据说这个清真寺元朝的时候就有了，是吧？小范，你们在这做的拍摄？ 对，因为那个拍清真寺的确是啊，这是我们那个整个阶段可以说是最有挑战或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嗯，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清真寺，的确是它最早就是从元朝，因为我历史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大概知道是1311几年的时候啊，特别有历史。然后后来又修缮过呀，扩建过呀，而且它不仅仅是作为清真寺，它还开办过学校。 嗯， 就是现在那个清真寺旁边还有小学和幼儿园呢， 哦， 啊，就整个是连在一起的。 嗯， 那说回到这个清真寺，因为我 我们是学摄影专业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还真过了一把瘾，因为清真寺里面建筑特别特别精美。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是通州最大的一个清真寺，它里面整个那个结构都非常的规矩啊，虽然是深藏在胡同里面，就是如果你不去的话感觉都不知道那有个清真寺，但进去之后里面洞天非常大，就是对对对，而且就 我看你们拍的里头这个建筑啊，尤其这装饰非常精美哈。 对，他们叫什么叫金柱朱漆啊，重装彩饰， 特别漂亮。 对，然后这个说到为什么说这个对我们觉得很有挑战呢，因为毕竟是清真寺，它有一些具体的礼仪啊风俗什么的， 是 我们不是少数民族，所以我们不太清楚， 怕冒犯了哈。 对对，但是后来我们真正进入拍摄的时候，就发现里面的人对我们特别特别的友善，而且因为我们之前刚刚跟您说，我们之前也攒了一些所谓的群众基础嘛，就是对跟里面好多人都认识了，所以那个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间，哎，他们很帮助我们。 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发送通州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看一看。刚才介绍这么多充满人文情怀的照片呢，我们就发现应该说这些照片都是带着温度的哈，跟我们传统的那种了解的纪实照片可能还不是特别一样，是吧？ 是这样，就是其实纪实摄影这个词儿呢大家用的挺多的哈，但是在这里边吧，其实如果细分起来的话差异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呢是当中的某一种度，这个度呢就是既要有一定的这种客观性，但是同时呢我们又要发挥出这种传统的这种摄影当中的这种人文感，这种生动感，那么这个中间如何达到这个平衡点呢，其实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大量的拍摄和不断的这种探讨，然后最后修正出这样的一种特点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再往下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述了啊，就是大家要看照片。但是呢在拍的过程中呢也确实是，就刚才他们俩谈到的，我们其实是有大概几类，一种呢是人物以及活动，人物的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与人的活动有密切的关联的物或者景。第三呢是作为这种整个环境交代的大的这种场景，这几类照片然后呢再相互穿插，然后呢就构成了照片的这个版图，而照片的这个版图呢再与我们那个庞大的那个数据采集系统再去结合，然后呢就是等于照片这个系统植入到那个系统当中，这样的话呢就带来了一种等你在观看结果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它就有一种这种多样性。 我听说你们这个一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开始，二期现在也正在筹备当中，是吧？ 我们在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跟通州国土规划局这边呢，包括通州的这个宣委啊、农委啊，我们一起开过好几轮会了。可以预计的呢，是我们的二期的重点将全面的配合通州区的美丽乡村建设这个活动，因为我们这也跟我们的这几个案例是有关系的嘛，那么其中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呢，就是现在通州区呢，通州区的规划部门呢，它组织了近百支这个规划小组，它要到深入到各个乡村，而我们将会跟这个规划小组合作。就把他们纳入到我们的拍摄体系当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的体量一定是一期又是不可比拟的。 所以说二期的工作会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美丽乡村这个战略深度融合， 对的， 那么也会继续助力北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也一起期待哈，明天会更好。非常感谢王教授您和您的这个同事以及同学们所做的这个工作，记录我们现在的生活，特别的有意思有意义，过几年回过头来看，大家就会发现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了哈。 也感谢主持人今天这个聊得特别好 啊，也谢谢您，应该说也是开启了我们对于这个视觉印象的一个新的这种感受，因为不只是图片，也不只是这个影像，所以说它是视觉记忆，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东西。如果有空的话去感受一下，在哪里再说一下。 地方在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槐谷林，槐树的槐，山谷的谷，槐谷林当代艺术中心。 好，展览收费吗还是免费的？ 免费 是吧？好，那我就放心了。好，感谢三位做客，谢谢你们。 谢谢。 有关通州的视觉记忆展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社会大背景，经济大举措，文化大思潮，它们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欢迎您来到杜帅开说。杜帅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昨天我们也预告了，说今儿要跟大家聊一聊建群。哎，今儿我们说的不是朋友之间建个微信群之类的啊，而是最近上海挑了7个城市建了一个城市群。在国家的定义里头呢，长三角有26个主要的城市。那么上海呢，就从其他的25个城市里挑了7家。头顶的南通，肩上的苏州和无锡，还有脚下的宁波和舟山。然后呢，手边还挎着嘉兴，手指头说紧紧扣着湖州，跟自己一起组成了一个上海大都市圈，而且提出了这个交通一体化、产业协调发展这个8大系统行动。哎，说到上海这个大都市圈，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京津冀协同发展，跟这个其实是类似，是吗？ 是，我们首都地带先提出了一个叫做京津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个战略。那么还是给大家纠正一下，叫京津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不是说这个京津冀一体化，没有这个概念啊，大家先要区分。那么首先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呢，我们深圳这块又提出来一个叫做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时候上海呢可能看着就有点眼红了，说凭什么你们俩都提出来了，我不得提出一个政策呢？所以上海呢就提出来了这样一个政策，就是所谓的1+7啊，就是上海大都市圈，指的就是在沪浙苏三地编制一个叫做上海大都市圈共同协同的这么一个规划，这是一个文件啊。那么其实从两个方面来看，1+7呢是指方案初步拟定将覆盖1+7个城市，1+7是分别是上海啊、苏州、无锡、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那第二个规划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上海正连同苏州、浙江两省呢酝酿出台一个叫做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方案呢，这个大概就是这7个城市，那面积呢是4.9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大概6500万人。哇，所以规模特别的庞大啊。 是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引流的很好的方式。比如说当年你像东京和大阪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它没有成功啊，它的这个宏观调控能力并没有我们国家的强。都说在东京和大阪之间呢要建一条铁路啊，没想到铁路建好了，本来是想把东京的人引到大阪去，没成想是大阪的人都涌到了东京来。那么所以呢我们国家呢毕竟有一个强大的宏观调控的力度， 是 产生了这么一个大的经济圈，这么一个范畴。大家都知道我们前几期讲过，高铁的速度的加快会把城市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所以说那么你要不管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我们的上海的大都市圈，还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都是为我们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模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就是 我们目前编制的这个工作方案呢基本稳定，规划你提出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市政基础设施统筹、绿色网络蓝网纵横、文化魅力这个旅游提升、产业协调发展、合作机制保障和创新等八大系统行动。第三个呢，就是上海大都市圈呢空间协同规划，将从实施国家战略的高度，把握住各城市间这个结构优化的机遇，加强在功能、交通、环境设施方面的衔接，促进区域空间协同发展的这么一体化的一个建设进程。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三个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所谓的叫做抱团取暖嘛。这几个城市合作到一起，那才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是，那他们为什么要抱团成立这么一个上海大都市圈呢？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那么上海呢提出这样一个大都市圈，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往是共生共荣的这么一个存在方式。什么意思呢？那上海其实提出这个都市圈呢并不意外啊，其实我觉得早就应该提出来，甚至说在经济协同发展这个战略提出之后，我就觉得上海应当是提出这样一个都市圈的这么一个建设。随着这个上海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啊，照这样趋势发展下去呢，上海一定会扩容。大都市圈的建立呢，正是上海实现了经济版图的这种软性的扩容。浙江和江苏的这七个城市事实上已经成为淮上海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圈子了。 嗯， 上海外溢的资源呢会分配给这些城市，人才和产业的导入对于当地来说也是起到了一些关键的作用。 嗯， 那其实不仅是上海建了群哈，你像北京很早的时候也建了群， 对， 是吧，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 是，刚才也说到了， 哎，对，包括雄安新区的设立，同样也是把北京疏解的重要这个承载空间啊放到雄安当中去， 没错 啊，甚至说这些区域协同发展使得北京事实上获得了疏解空间。你像我做了一个公众号，也是属于一种群， 嗯， 大家群策群力在一起共同做事共同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是吧。那么所以随着这个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呢，这种建群的行为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啊，你像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 嗯 啊，城市也一定是越来越大，那以后城市这个群策群力协同发展的路线一定是会被整个城市发展或者在区域经济当中所被接受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嗯， 哎，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像区域经济呢是一个很大的一门学科，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当中，尤其在城市未来的产业规划当中，都会发现啊，已经成为了这种大城市圈的一个过程。你像比如说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会把它客观的分成美东、美西。 对， 其实美西呢，你像什么旧金山、洛杉矶啊，这些地方都可以成为美西的一些重要的典型城市。所以慢慢的，这也是我们中国国家作为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嗯， 只不过美国把它是啊一下一切为二，我们中国呢是变成了由点到面的一种全方位的发展模式。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比美国人要高级呢。 所以建立这个上海的大都市圈呢，应该说对于这个上海下一步的这个发展是有好处的。 嗯， 那实际上对于加入这个上海大都市圈的这些城市来说， 嗯， 比如说像这个无锡啊、这个苏州啊等等这些城市，会对这些城市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本身他们在长三角区域，应该来说这些城市也还是发展的不错的城市了哈。 是呀，苏州是外资和台资企业的聚集地，今年参加这个团中央中国青年创业创新大赛的时候，我发现苏州竟然连机场都没有，它全都依靠的是上海。你看上海和苏州的对开的高铁基本上是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啊，包括 依存度非常高， 依存度非常的高。我说苏州怎么没有机场呀，他说我们还要什么机场啊，我们离这个虹桥和浦东这么近。 嗯， 那包括你像无锡物联网和云计算也是产业发展非常的迅猛，南通呢在科技孵化器上也是卓有成就。 嗯 啊，嘉兴呢也承接了上海不少的这种重工业的转移，宁波的金融也是非常的发达，舟山呢也是中国的第一大群岛，有着非常良好的深水的港口，湖州是批发零售业的领头羊了，应该说是龙头产业很多。 嗯 啊，那么这些城市的产业呢各具特色，在增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化协作，发挥各家之所长。既然要建设上海大都市圈，相应的肯定会修建相应的交通公共设施，来促进都市圈内城市协同一体化的发展。你像羊毛衫的产地普悦、皮革的产地海宁，都是在上海一小时经济圈发展的重要的这个因素里面。再有上海撑起来长三角呢发展的半边天，但和北京的这些比如说像什么昌平了、通州了这些网红板块经常在网上怒刷存在感不同啊，上海的郊区呢知名度其实远远没有市中心这么高啊。比如说你像上海，我们提到说是我要去这个奉贤，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奉贤是 什么地儿。但不像北京，你说一提到北京通州，哇，那是副中心，是吧？一提到昌平，哇，那是十三陵所在地。 上海是这核心了，然后是苏州、无锡、南通、嘉兴、宁波、舟山、湖州。哎，大家就会发现，并不是就是长三角区域特别知名的城市，其实长三角区域还有两个很有名的城市，南京、杭州 啊。对啊，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什么意思呢？就是南京和杭州呢，本来作为两个省的省会城市，那你要再把它纳进去的话，那肯定就变成了就是上海、江苏和浙江省的一体化了，是吧？这是一个，因为他们毕竟省会还是要有政治独立的，那政治独立，经济也是一定要独立的，这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杭州和南京呢距离较远，杭州距离上海大概是200多公里，开车大概3个小时左右啊。那么南京距离上海呢400多公里，开车大概6-7个小时，大都市圈基本上都是100公里以内最为合适， 还是得找周边的小兄弟哈。 对，第二呢就是上海既然是大都市圈，毫无疑问那你就是以上海为核心。杭州和南京呢其实隐隐的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个都市圈，比如说你像杭州的这个杭州湾，尤其现在大家在网上非常看的非常火的，很多销售都在销售杭州湾的房子，甚至说啊，杭州湾的房子从15000跌到了7000-8000啊，到底应不应该买，很多人还问过我。 就其实他们已经在发展自己的都市圈，对于这些大城市来说， 对，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范畴了。第三个呢就是长三角各城市在区域合作方面呢，之所以没有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协作那么紧密，关键在于这个行政壁垒，就刚才我所说的省会的问题。行政壁垒势必会阻碍城市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协作。例如我们说浙江的城镇产业经济是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江苏呢是以加工和外贸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而上海的产业转移溢出的主阵地并非江浙，而是中部城市为主，所以长三角要真正形成大都市圈呢，其实真的不容易。那为什么苏州你像南通这些地方就比较好呢？比如说你像苏州凭借着11号线，凭借着方便的交通啊，这个苏州和上海开启同城时代，昆山就变成了上海的睡城。长三角改革开放的这么30多年来呢，苏州借势上海错位发展，完成了自己在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强势崛起。而这一次呢，上海大都市圈战略，苏州又一次选择站在上海的旁边。同样南通也是一样，南通这几年在不断的融入上海，从北上海到上海北再到上海北大门，南通的城市定位也不断的清晰。之前的南通和上海有着天然的阻隔，而现在呢，北沿江高铁将穿过崇明岛，直达启东到通州湾。这个通州湾不是所谓的通州啊，因为我在南通呢待过大概几个月的时间，那么这几个月呢，我发现南通也有一个叫通州的地方。他们南通人号称叫北通州和南通州，南通州。 我们是北通州是吧？ 对，咱们北京是北通州 啊，那边是南通州， 那边是南通州啊，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包括其实南通这个地方，大家如果没去过，我建议还是可以去旅旅游的。那个城市呢，非常的安逸。而且呢，大家的这个老百姓呢非常的友善，小河流水特别具有南方小城的韵味，而且还有一些北方城市的特色。 北方城市为什么呀？ 对，因为南通是在苏北地带嘛。在这儿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就是大家很多女性同志啊都特别喜欢买家纺 啊， 是吧？那么南通的叠石桥家纺是特别有名气的， 就是它的那个市场是吧？ 对，叠石桥市场，而且非常的便宜。 是我看了在网上买的很多家纺都是南通发货的。 是，包括你像这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发现别的听众朋友们都不是特别的重视，尤其我一到提到哪哪的东西便宜，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在下面给我留言。比如说上次我说普悦，很多人都说普悦两个字怎么写呀？这次我给大家说啊，叠石桥，叠是这个叠被子的叠，石头的石，桥是这个桥梁的桥。 那你也把普悦说一下啊。 普悦这个字比较难写啊，普悦普是这个。这个濮阳的濮啊，院是学院的院，是羊毛衫的产地。 来，我们接着说回都市圈哈。因为刚才您也说过了，说这个有日本有三大都市圈，然后其实北美也有这个四大都会，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国外的他们这个城市群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跟咱们国家这种发展方式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北美啊，四大经济圈，大纽约，大洛杉矶，密西西比三角洲和金马提地区。金马提地区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叫Golden Horseshoe， 就是五大湖区啊，这个地区。 那么日本呢也有三大经济圈，大东京就是我们所谓的东京横滨都市圈， 嗯， 还有一个就是京都大阪神户叫京阪神都市圈，还有一个就是名古屋都市圈， 这是日本的东部西部还有这个中部哈。 对，美国呢是继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后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形成了以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为代表的三大都市经济圈。 嗯， 那么纽约大都市经济圈是以曼哈顿岛为中心，覆盖10000多公里啊，囊括1800多万人口的大都会地区，啊，是美国甚至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这他们自己号称的啊。 是， 啊，那其实这个10000多公里、1800多万人口，我们觉得还没这么一个大都市圈，还没北京大呢。 他们那儿不就是这个地广人少吗？ 对啊，地广人少，才4亿人口。 嗯， 那么到90年呢，洛杉矶大都市圈也覆盖人口达到1300多万啊，中心城市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人口也达到310多万， 嗯， 是美国重要的军工基地和文化娱乐中心。 嗯， 那到90年，美国第三大城市就是芝加哥，拥有着市区人口298万。芝加哥大都市经济大都市的这个经济圈人口810多万，是美国内地重要的金融、贸易、文化和重工业的基地， 嗯， 啊，这是美国。 嗯， 其实大家看着200多万的人口，简直对我们国家来说像玩儿一样啊。 是， 日本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像明治维新以后啊，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形成了这样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代表的三大都市经济圈。 嗯， 那么东京大都市经济圈呢，是由内河区、中层区、外层区组成的半径100多公里、面积3.7万平方公里的城市化地区。 嗯， 可能很多人都去过日本啊， 嗯， 那么去日本的时候就觉得这真是一个醉耳小邦哈。但是2000年呢，这个聚集了4130万人口， 嗯， 对于这么一个小国家聚集了4000多万人口，还是大家可以想想，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拥挤，是吧？我们北京这么大一个地儿啊，是吃个饭还得排队呢。 对， 是吧？ 日本就是这个地少，但是人多啊。 对，所以说他们怎么这个这么多人都想往外走呢？甚至说很多都说日本的国土面积正在越来越缩小，是吧？这个由于这个下沉的一些原因导致的。 嗯， 所以说 海平面上升， 对， 全球变暖。 对，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制约日本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尤其呢，你像日本呢，比如说你像2000多万人口是占日本总人口的16.5%，是日本第二大工业基地和日本的这个经济中心，大阪大都市的这个经济圈的这个范畴， 嗯， 应该是在2万多平方公里， 嗯， 啊，2.7万平方公里左右。 嗯， 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名古屋大都市这个经济圈是以名古屋为中心，包括一些什么丰田市啦、四日市啦等环状城市，共同构成了一体的半径达50到70公里的城市化地区。 嗯， 那么战后日本经济圈的建设呢，是打破了这个行政的分割啊，积极发挥中心城市功能和发展城市攻坚啊，带来基础上实现的。那包括69年日本政府制定的这个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中，将全国分成了7个经济圈。 嗯， 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还有以大阪为中心的近畿圈， 京畿 啊，京畿这个字儿特别难写，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还有一个就是以名古屋为中心的中部圈， 嗯 啊，那么这几个就是还包括北海道圈啦，还有东北圈啦等等，九州圈啦、内海圈啦等等的啊，这都是慢慢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经济圈。 嗯 啊，这个也是以多城市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范畴。 嗯，那么说到这些这个城市的这个大城市的这个经济圈，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啊， 嗯， 交通的便捷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 那么其实刚才在说到咱们这个上海的这个城市圈的时候，您也说到了，比如说他们城市之间这个交通非常发达， 嗯， 这个比如说这个开车就很快，然后这个高铁也很快。 嗯， 那么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应该说之前我们做节目也说过，这个高铁列车的这种普及哈， 嗯， 高铁线路的这种不断的延长， 嗯， 其实也是让城市之间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起来，其实也是让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群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也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那是一定的。高铁大家都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应该是中央电视台播的，包括我们北京台什么都已经做过相应的报道，就说这个列车以后慢慢的时速要达到4000公里每小时，比飞机还 要快。这是要上天吗？ 是啊。那么包括你像很多人都说这个还有这种类似于什么管道运输，以后这个北京，这都是构想了啊，我觉得一定会成真的。 嗯， 以后北京到洛杉矶可能1个多小时就到了啊，包括这是管道没有阻力的这种运输方式。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高铁这一个传送带一定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一个质的飞跃的。 嗯 啊，比如说你像海南的环岛高铁，是吧？那你像2015年12月30号，海南环岛高铁这个全线的贯通了啊， 嗯， 那么全长呢是648公里， 将海南12个市县、20个城镇穿这个就是穿到一起了， 嗯， 打造出来一个全球唯一的环岛的高铁的经济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环岛的高铁给这个海南带来的一个便利。第二个就是，其实经济环的形成呢，主要是给我们这个包括你像刚才我说到的海南啊，全岛的交通格局这个做了一个质的提升啊，全面提升了这个海南国际岛的这个建设进程。包括大家都知道，去年海南已经变成了国际旅游岛， 嗯 啊，包括也实现了这个自贸区的第一个自贸区的建设。那整个这些都是为海南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契机。你看第二个京广京沪这些高铁啊，其实都是也是大动脉串联大城市圈， 嗯 啊，它像一条金丝带一样，是吧，把很多城市串联到一起。 对， 包括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要发展的丰台南站北京市，是吧， 嗯， 那么丰台南站一经建立起来，那么京广线一定是一个重要的铁路线， 嗯 啊，也是连接雄安新区的必要的这个铁路站点之一，所以丰台站来说对以后我们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入点， 嗯 啊，位置呢大概就在这个三环新城万年花城那个片区， 哦，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已经有，前两天我路过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啊， 嗯， 已经有一些这个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了， 嗯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包括你像京津啦、津宝了等城际铁路啊，那么相邻城市的这个公交化也慢慢的开行了， 嗯， 你像最早像西安北辐射的宝鸡啦、渭南了、延安这些城市啊，也开了很多这种大的铁路圈，那，嗯，尤其你像北京也一样，京津铁路、津宝铁路，甚至我记得宝底的房子， 嗯， 啊，这个宝是宝贝的宝，啊， 宝贝的宝，宝底，嗯， 宝底的房子都因为这个高铁的开通和带动一下子涨了一些， 嗯， 对吧，所以说这都是一些高铁能够带动我们城市之间发展的一个格局啊。那么最早的京津城际包括京津城际的开通也形成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半小时经济圈， 嗯， 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天津一上班啊，在天津住，在北京上班，半个小时每天都可以到达。其实这样比北京的房租什么的都便宜很多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慢慢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 嗯， 人与人的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近。 对， 那么人们的经济生活也会越来越方便和便捷。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啊，这个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或者说交通的发展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是，所以说这种就是快速铁路或者高速铁路的， 嗯， 它的这种开行吧，是加速了各个地方人员的流动，嗯，也是优化了这些资源的配置。 是的， 其实也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哈， 嗯，的确这样。 所以对于这些大城市圈来说，也是就是说促进了他们的这种同城化和一体化。 是的， 是有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很多好处的， 嗯，是， 也拓宽了我们的生活半径， 嗯 嗯，所以大城市这种经济圈的这种建立呢，也是算是这个顺应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啊，产生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事物， 嗯， 非常新的事物， 嗯，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杜帅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关于我们今天节目的更多的内容，你也可以关注杜帅开说的微信公众号。 嗯，是的，杜甫的杜，元帅的帅，杜帅开说， 嗯， 谢谢大家关注。 谢谢杜帅。 好，谢谢大家， 咱们下周再会。 好，再见。 3000年前，周武王灭纣，封少公于北燕，燕国受封立国。3000年后，人们却不知燕国在何地。1963年，房山区琉璃河镇黄土坡村民在挖菜窖时，意外发现两件青铜礼器，铜鼎和铜爵，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这里是不是就是消失的燕国遗址？经过五次大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既有城池，又有墓葬，古燕国的神秘面纱徐徐揭开。大中小型墓葬300余座，车马坑30余座，解剖城墙四处，出土了青铜器、陶器、原始青瓷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尤其是一批带有侯铭文的青铜器的出土，确定了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都城。偃是谁？为何他的出现能够确定都城的所在？琉璃河的考古发现一下子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这对当代北京来说意味着什么？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